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00点，跌301点，总成交金额432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02元，跌1.78；腾讯控股366.8，跌13.2；美团162.1，跌10.3；阿里巴巴96.25元，跌4.05元；盈富基金20.94元，跌2.8；京东集团239.2元，跌10.6；友邦保险76.6元，跌1.15元；比亚迪股份235.2元，升4毫；中国移动51.65元，跌3.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795，瑞士法郎8.012，澳元5.575，加元6.115，新西兰元5.048，欧元8.255。每百日元对港元6.0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港金报17,45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6美元，卖出1,86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塘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1号码头方向屯门。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石排湾村碧山楼、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鲗鱼涌英皇道1048号益发大厦、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5座、屯门月湖山庄13座、屯门湖景村湖翠楼、沙田康林苑山林角、沙田和斜村顺和楼、粉岭景城苑延景角、荃湾丽城花园2期3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娥。 在我们研究的发现之中，有 40% 的人士是有长新冠这个情况出现的，包括疲劳、呼吸急促、脑中青都有的。其中一个影响得比较大的一个女士，看看电视都要睡低，现在的运动馆又开了，就多做运动，增强自己的体魄，会保障到自己的身体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有 Alex 李志刚 ，Jimmy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Made in Hong Kong。 哇，唔单止咧，啲措施咧放宽咗啊，连 鱼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多谢多谢多谢 ，Happy birthday to Alex，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好多人喎、啊，多谢晒， 因为冇乜咁多人啫，得一个啫嘛， 系咪啊？ 其他啲梗留低嘅， 系啦，梗留低，多谢大家，多谢，系啊，系啊，系啊， 灯留啦。 喂，李丽睿同埋梁继章咧，差唔多有廿年冇参加过我个生日会啦， 系从来冇参加。 你睇下幾尷尬啊！夾硬留低， 即係攬一攬啊！ 多謝 你家姐啊，李麗蕊啊嘛， 係你養我家姐啊，係啊， 係啊，要講啲祝福説話 啊！ 得啦，係咪？係咯，幾廿歲啦， 係 嘛？ 咪就係咯， 年都幾廿歲啦。總之嘅就係將以往咁多年嘅生日願望嘅話，一次再重新俾多次， 多謝曬， 越健康又會好靚仔。咁啊，同埋嘅就係事業咧，就繼續蒸蒸日上，樣樣嘢都好啊，乜都俾曬你啊！ 好啊，好啊，多謝你啊，李麗蕊，係啦。我都希望咧，好似阿梁繼昌咁長壽。 你絕對會長過 Uncle Ray。條即係啊咩？ 頭髮頭髮頭髮頭髮頭髮，係啦，多謝小強。 仲有喎， 晴晴 晴晴， 係啦，小強。 換人 啊！換人啊！換人 出嚟啦！阿土啊！ 阿土最好啊！ 我梗係祝福你咧，就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越嚟越靚仔，越嚟越後生，越賺越多錢。 多謝你啊！ 買大屋最好咧，就請我哋食飯。 一定會啊！希望你，希望你升職富貴啊！升職富貴。 係咧，我哋有專利哥啦，有專利哥啦 ，Candice。 阿 Candice 咧，去玩玩星期天啦。 我祝你咧生日快樂啦！ 多謝。 越練越大隻啦，嗰啲肌肉啊 muscle 啊， 好啊， 嗰啲啦，同埋越賺越多。 希望你家庭和睦。 小心啲，小心啲， 警惕先，今日生日開齋啊！ 好和睦，哎，哥呢個都咪電話停咯，電話停係啦，仲有， 哎，再轉啊，小強啊，馬小強啊，仲有， 祝阿剛剛好似我咁剛， 係啦， 邊方面啊？ 你都希望咧，我啲錢好似你嘅肚腩咁大， 咁強， 咁強，係啦，阿晴晴啊，係啊，多謝，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係啊，多謝， 得個樣越嚟越靚， 係啊，甜心家族唔聽唔舒服啊，係啊， 勁得好嘢，好犀利， 喂，仲有我哋二台台長阿信啊，係啊，係啊，係啊， 生日快樂，揾多啲，賺多啲， 多謝， 越玩越開心。 阿信而家好似台长咁嘅样啦，已经。 梗系咯，靓仔啊， 有靓仔西装，似似阿郎啊，系啊，仲有我哋二台高级台长，系啊，阿 Wendy。 通常呢个时候，通常呢个时候，我叫阿 Wendy 去咗食饭，佢等为你留低。 系啊，多谢晒啊！ 出去食饭住，仲要 咪就系咯，企咗喺出面 stand by 几耐啊？ 多谢晒啊！ 虽然 Wendy 推 唔系阿 Wendy 话系咪仲有餐饭请我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另外約 。希望開心富足，係啦嚇。咁啊，超邊， 梗要祝你越賺越多啦，開開心心啦，繼續發放正能量啊！ 係啦，阿羅敏莊咧， 唔使祝你都咁正噶啦嚇，下次唔好幫我搞啊！ 佢每年都係咁講一次 㗎，真係好慘啊！你知唔知咧？啲 friend 啊，啲同事啊，個個喺個門口嗰度，我翻到嚟咧，啲人已經咧準備曬， 好緊張啊！ 但係其實咧，呢啲咁嘅 surprise party 咧，其實佢當時人咧係要估到少少，因為覺得古靈精怪嘅， 同埋已經出現過54次嘅。 唔係，我今年已經算好啦，今年個蛋糕唔會再俾你捉到啦，已經係幾年嗰啲蛋糕咧，無端端見到啊！ 許個願望先， 好啊，許願啦，你而家 希望超邊唔好掠。 讲嘅，掠嘅啫嘛。 好嘢，多谢晒咁多位同事，多谢各位听众，希望将呢个欢乐咧，带俾埋 Radio Two 嘅听众。 系，祝今日咧五月四号咧，所有生日嘅朋友都生日快乐，开开心心。 系啊， 放工啦，放工，放工啦。 风吹暴人，你可以继续喺嗰度开会啦。 嗱，利是喺出面攞啊吓，我哋 阿 Candice 咧可以继续录翻《黄眼星期天》嗰啲嘢啦。OK， 好，多谢晒咁多位同事，多谢各位听众，多谢。 Wrap me up in diamonds, cover me in gold. But nothing they could buy me made my heart whole. I've given up on romance, then I found you. Ain't it crazy what love can do? Crazy what love can do? Can someone tell me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You're my oxygen, now I can finally breathe. Didn't care for anyone until it was you. Ain't it crazy what love can do? Crazy what love can d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surprise party 咧，真系咧发生咗九次啦，但系每次见到咁多同事咁齐人咧，同埋大家都系咁尽心话，冇俾你知啊咩？即系有一种好窝心， 值得感动嘅， 值得感动，多谢晒，都多谢听众。 即系表示你真系受同事欢迎嘅，如果唔系唔愿入嚟啦。 啊，咁我系真， 我食饭啊，唔得闲啊，咁啊 就系咯。 嗱，咁其实咧，当然我生日咧，今晚都会去下食饭咁样啦，但我都会一定咧去唔同嘅处所，都会扫呢一个安心出行嘅。 啱晒啦， 啊，真系乖嗱，记住我第一步咧。就是先掃了呢個安心出行，即係確保咧已經掃描咗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 再要展示俾咧即系你场所啊处所嗰啲咧职员睇到，然之后咧就要将个安心出行嘅 app 咧就俾翻当地当个处所嘅朋友咧，要扫翻会即系要扫翻你嗰个叫做咩针卡啊。 哦，因为琴日咧我都去过几个处所咧，系真系有一啲朋友咧系会负责睇你啲针卡，或者系即系帮你即系量埋体温咁样嘅。 系咁啊好啦，即系起码大家都安心啲啦，同埋有一个咧即系记录啊嘛。咁啊第一步一定要扫呢一个安心出行，知唔知？ 系啦，咁啊仲要俾佢咧就反扫佢嗰个叫做 反扫 反扫，就扫翻你嘅针卡。咁你一定要听到叮咚嗰个声嘅时候、 哦，我哋已经好惯噶啦，呢个叮咚嗰个声 系咪啊？即系你听叮咚呢个声先至叫完成。 嗱，有啲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咧仲未惯啦，但系其实咧慢慢就会习惯。 慢慢会习惯嗱，咪你好多时咧，你扫咗安心出行咪有你个针卡嘅，针卡会去反扫嘅，咪整嘢都整唔到嘅，唔使惊。实会整到噶，但系睇你究竟系整两秒啊？ 唔系个角度啱就得噶， 角度啱就得，最紧要唔好反光。 哦，系啊，系啊，系个电话要校光少少，咁就好啲啦。 阿超，你扮下嗰个叮当嗰个声啊！ 叮当， 哇，走音嘅呢个叮当。 叮 当，啊嗱，有啲唱歌嘅始终个音准啲嘅， 佢嘅音系好啲嘅， 梗系啦。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骂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好歌献给你。 嗱，好紧张啊！你哋，因为我冇话俾你听咩歌嘛。 生日嘅人咧特别风骚，特别招积噶， 招积 噶，仲要人哋估歌添啊！而家 其实好易估到嘅啫，因为咧近排呢一个咧生生不息啊， 哦、 有冇错啊？今次我冇错啦嘛， 生 生不息啊，生生不息，次次噏错，其实呢个名位桥口残秀吓，咁啊第一集咧咪阿不比特嘅曾比特， 曾比特， 不比特。佢咪唱嗰只初恋嘅，咁、无论个编曲啊，佢嘅唱法啊，甚至嗰个感情咧，都系保留住初恋嗰一种咧少男情怀， 总是 系同埋佢始终咧，即系你知佢个样要少怕怕丑丑咁样咧，特别啱呢只歌嗰啲歌词。 仲有佢个爆炸头咧，佢一跳起嚟咧，嗰啲头发弹下弹下，真系掉 well 噶。 吓、啊，同埋佢真系唱得好好嘅，个台又好啦。咁初恋呢只歌原唱系边个咧？超 B 林志美， 哦、林志美、哦。 你两个都唔系 DJ 嚟， 咩啊？ 唔系莫文蔚啊， 莫文蔚都系翻唱嘅。 咁 你讲紧日本嗰只啊？唔知道、啊。 川下孝壮啊！ 哦、你好嘢， 睇你生日嘅真系。 今日专登咧就系拣呢一个咧，即系初恋嘅原装版，就系、是、日本版嗰个咧，即系川下孝壮嘅原装初恋俾大家听。 咁、那个分别系咪唔同晒咧？因为我见到嗱，今次曾比特嗰个版本咧就系、是、哇调皮啲啦，好似跳舞歌多啲啦。我记得嗰阵时莫文蔚嗰个版本咧系甜啲嘅，系 sweet 啲嘅咁样。咁川下孝壮嗰个又有咩唔同咧？ 日本清纯版 ，original 啲 ，original 啲，原装啲。嗱，其实咧，因为咧，我哋唔系好知川下孝壮唱乜嘢嘛。咁你 你唔系噶？你话你最叻 噶？你 话你除咗广东话之外，最叻就日文。 唔系，除咗广东话同埋英文，第三 language 系第 third language 就系日文，但系全部都系单字嚟嘅啫。出得乜地啊 ？What does she want？Scabbard，Scabbard。 咁啊，呢一个初恋咧，其实系好耐。之前是我想是70年代尾80年代初的、然后林志美先拿了那个、歌来去、即再翻唱樣啦原本那个版本呢就真的有点像曾比特少男情怀总是诗但个编曲梗系完全唔同啦，编曲就系以前即系清纯嗰一啲嘅日本歌编曲，就唔系佢而家啲咁 EDM 啦咁样。咁而成个感觉咧，你会觉得即系因为呢一只川下孝壮嘅初恋，佢喺日本已经好红啦。咁就喺香港咧，啲人咧唔系好知佢唱乜都好啦，都觉得好好听啊！ 因 为 个旋律已经好好听， 旋律好好啦，同埋系有一种好清纯嗰个感觉啊，觉得系啊，初恋就系咧，好似咩都唔知啊，好似咧咩都好突然啊，嗰个感觉 啦。是咁嘅，初恋咧系最你乜都唔需要知嘅，你总之投入就得噶啦。初恋系 啊，所以我都好中意翻唱呢只歌嘅，因为尤其是几十岁之后咧，翻唱特别有感觉嘅。 你记唔记得你哋嘅初恋咧？ 記得 阿超 B 你記得啊？ 記得啊，初戀都唔係好耐之前啫嘛。 我唔係啦，上個世紀嘅啦。 阿羅敏莊咧，佢就初戀好易嘅，因為佢全生人佢嘅戀愛咧都係一隻手指數曬嘅， 係 一隻手指、哦、一隻手一隻手。 但係你嘅初戀係真係小朋友嘅時候，定已經係成大人嗰陣時咧？ 因為我好後期先，因為細路仔嘅時候咧，話俾你聽咧，中學生不已經談戀愛㗎嘛，讀書係唔應該談㗎。係啊， 我哋唔會，我哋唔會瞞住阿媽，瞞住阿爸去拍拖。 咩啊？你嗰時話你讀書因為 最多人哋屋企聽唱片， 係啦，然後去漢風買唱片， 係啦，或者去圖書館睇書， 跟住去節拍嗰度睇下有冇 depression mode。 哦，好乖女仔 㗎， 我係啦，然後再去自修室嗰度自修兩三件。 但係嗰陣時咧，我細個嘅初戀咧，就因為可能係身邊啲同學咧，個個都好似疑似青春期啊，拍拖啊，咁你就好似覺得，咦，我係咪都嗰個係拍緊拖咧？ 即係人雲亦雲， 人雲亦雲嘅有少少係，所以有啲初戀咧，你要記得，但係其實嗰個係咪你愛嘅人咧？好多時都其實原來唔係咯。 不過我自己有好多朋友咧，都係初戀成功咧，然後咧到即係結婚啦 咁 樣， 好啊， 到而家都仲係 咁慘啊！ 嗱兩睇 嘅，兩睇，因為咧其實即係我哋呢啲咁嘅人啊， 你哋呢類人啊， 呢類人咧即係咁多嘢諗咧，就可能會覺得哎呀，即係要拍多幾次拖先咩先好啲咁樣啦。但有好多朋友咧，其實佢對戀愛嗰個睇法唔同我哋噶嘛，佢覺得就係、是、啊揾到一個放下心頭大石，我可以咧組織家庭，然後我再喺出面嗰度拼搏啦咁樣。我見到有好多咧都係初戀成功，然後拍拖結婚，到而家咧生埋好多仔女啊咁樣咧，係一個幸福好家庭嚟㗎。 都見到 即有好又唔好啦。 有啲朋友係真係中意咧，即可能我愛呢個人咧，我一生一世都愛佢嘅咁講。同埋你要兩個同步進行，你唔係話你一個愛佢就算咯，對方都要愛你。 好、 難 嘅真係。 好難嘅嗱，我哋將呢一個鏡頭咧轉翻去上世紀啊，我哋即係咧享受翻下咧以前嗰種初戀，主要係日本嗰一隻。日本式初戀， 我想起踩緊單車啊，同埋嗰條白裙咧飛下飛下咁 啊，同埋所有啲氣球啊，全部跟住隨風飄揚啊！ 我想起去順和嗰度錄呢只歌啊， 啊係喎， 嗰陣時 都起碼要過半嘅，過半以上。好歌獻給大家，川下孝藏嘅初戀。 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准备 人类要建造繁华，大自然就要付上代价。 但动植物嘅命，你有关心吗？电视纪录片《城市演化的科学》，探讨在摩天都市不断扩张底下，动植物怎样发挥求生本能，在都市中挣扎求存。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立法会中午以87票赞成、冇人反对、1票弃权，三读通过财政预算案。投弃权票嘅系新思维狄志远。狄志远话：虽然今份预算案提出派发消费券等措施能够纾解民困，但佢不能接受政府削减社福界整不过拨款1%嘅做法，涉及2亿元。对业界的服务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他难以投支持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按照本港疫情回落的数字、疫苗接种率以及公立医院的重症情况，明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对疫情整体影响不大，属于安全的放宽步伐。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已经有180个国家和地区取消入境检疫，当地接近完全复常，香港要急起直追，期望当局做好疫苗通行证、谷针和精准防疫的工作，尽快宣布进一步复常计划。他又说，内地的复常步伐与香港不相同，香港先同国际通关的可行性较高。政府因应新冠疫苗接种的需求和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使用情况，调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运作。有5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关闭，港大陆幼堂的接种中心提供服务至到今个月22号。中央图书馆、九龙湾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和荃湾体育馆的接种中心将会在下个月1号起关闭，其余21间中心会继续在6月份提供服务。在下个月1号起，沙田圆洲角体育馆和荃湾体育馆的儿童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分别迁往沙田中大医院和葵涌林士德体育馆。除了为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外，亦都会为5至11岁儿童接种适当剂量的伏必泰疫苗。政府因应多区污水检测结果呈阳性和病毒量相对较高，已经陆续向有关地点的居民、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派发合共约22万个快速抗原测试包。涉及的地点分别是荃湾的海运台、海运花园、碧堤半岛、骏皇居和丽都花园、离岛的星汇、东环、东环二和盈东村、大埔富亨村以及葵青的大窝口村、上文苑、葵贤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午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炎热，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增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845点，跌256点，总成交468亿几。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72.14跌1.66， 腾讯控股367.4跌12.6，美团163跌9.4，阿里巴巴96.75跌3.55，盈富基金20.96跌2.6，京东集团240.2跌9.6，友邦保险76.75跌1，比亚迪股份235.8升1，中国移动51.7跌3，快手63.6跌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0.17，瑞士法郎0.98，加元1.284，人民币6.647，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港金报17,450，比上日收市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61美元，卖出1,865.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志芬，今年母亲节你点庆祝啊？你屋企仲有两个母亲、啊。 冇错 ，Kitty， 就是我娘亲同我娘子，我谂住送我自己俾佢哋。 就系咁咋？ 喂呀，疫情之下，好多妈妈们日日煮粥三餐，凑仔凑足全日，我敬送私分全体俾佢两个，等佢哋可以休息，听下我哋星期日朝早10-12嘅新生活啊嘛。 哦，咁就差唔多。 妈妈，我哋锡晒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正君。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陪住你开开心心， 你要听我哋噶？ 有听噶， 多谢多谢。 好靓啊，你冇化妆咁靓。 我冇化妆噶， 系啊，佢剃晒须噶啦。系啊， 罗敏妆好靓啊， 嗯，超靓。 佢女仲靓啊， 超 B 最靓啊，你睇下。 我冇化妆噶，我都系。 毛孔啊， 好靓啊，你哋。 多谢多谢。 星期一至五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妆、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喂，罗敏章啊， 点啊，李志刚？ 其实我都有谂过咧，学阿超 B 咁样咧，生日唔翻工噶。 即系，哦，又系嗰啲女王假期嗰啲啊。 第一次啫，又唔系成日。 记一世啊，佢记一世啊。 但系我自己睇下个 calendar， 唔系，5月4号 星期三斗哥 点都要翻啦， 冇理由生日嗰个会输噶嘛？ 哦，咁你又做定晒呢啲咁嘅嘢系嘛？ 我唔系做定晒啲乜嘢， 即系一间投票嗰啲就好似俾人情咁样。 因为我见到你放低咗，放咗呢啲嘢， 我完全冇放低。 你冇？ 我打实啊！ 你放软手脚啊！ 咁都系嘅，一见到你生日咧，我有少少软嘅。 同埋我个生日蛋糕喺度震住个 CD 机， 系啊，真系。 话俾你听， 我见到，我见到，我见到。 超 B， 你唔好喺度做乜嘢？你又无端端买股票？ 铺相啊！我铺地铺你嗰度铺相噶， 我叫佢揿电话，我以为佢牛牛熊市。 唔系，佢买股票就死机噶啦， 死机唔系买亲都蚀噶， 真系啊！点解会蚀晒钱？ 买亲都输噶，系啊！ 喂，咁唔好再讲啲生日快乐住啊！而家系投票啊，大家 咪即系咪何宝讲？我系我噶嘛，生日快乐 做咩事 啊？点解叫啲听众？ 你做咩阿信上身？ 咪啦，佢无端端话叫啲听众唔好讲生日快乐啊！即系你系都系我讲啊，系咪？喂，咁啊，超 B， 你生日，你生日。 系呢个礼拜我哋嘅题目系咩啊？ 我和你， 我和你。咁啊，阿罗敏洲好啦，因为咧佢见到啲听众咧，有阵时啲歌系拣我，有阵时系拣你，所以佢就话咧，我啊你啊，我和你啊，你他，总之有呢啲名字都得噶啦。 但系有啲听众又真系好有心机，佢真系拣到啲歌咧，有我同埋你嘅。 我咪呢啲听众咯， 系咪啊？ 我咪呢啲听众咯。 所以我今日系我有少少偷懒。我真的看到啲聽眾的選擇非常之好，我大部分的歌都是揀聽眾的， 不是偷懶，這個是順循民意， 是不 是啊？是啊，你是啱的， 不是，即是他揀得很好，他們個個都 很好啊，而其中有些歌呢我都很想播，所以今天就我先啦，好嗎？ 是你先啦，你生日大曬的嘛。 如果我很愛羅敏莊，有個我有個你，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我愛你這麼容易？ 不是， 是啊， 我為你狂 爱都唔紧，唔带 你 狂 狂 添， 为你疯狂啊！ 咁你要走去海边嗰度嗌噶， 我爱你啊！ 我为你癫啊！ 然后你唔爱我嘅时候，我就会去翻海边嗰度。点解？ 跳落去啦嘛！ 跳落游下水啫，天 气 热啊，廿八度， 开放 系啦，开放度系啊，会翻上嚟嘅吓，小心啲啊 ！OK， 我为你狂。 一阵叫声，无力地。情是你一腔，原谅我，我的冲动怎可再忍耐？可会令到你痛苦？我不愿事实会这样。你是我。 呢只歌令我谂起我幼稚园攞嗰个奖， 咩奖啊？ 唱游奖。 用呢一只歌？ 唔系未唱啊！嗰阵时 幼稚园就唱呢一只歌。 幼稚园我试过攞唱游奖，嗰阵时唔知唱啲咩嘅歌。嗰阵时我啲再歌再舞都 OK 嘅。 但我以前比赛曾经试过用呢只歌嘅。 我为你狂啊！ 系啊， 唔系啲歌系咁好，你唱咩歌都得啦。 唔系呢歌系有爆发嗰一下嘛，尤其是个 chorus 啊，真系疯疯癫癫。你睇下我哋头先几多台风做得到。 系啊，留意住我哋节目之后会铺片啊。 生日一舞啊，真系。 生日一舞，我为你狂，非常之好。 拣得好啊！生日真系领 share 杯桶啊！ 谢谢。 OK。头先你问我，如果我同埋你，我好中意你，我会对你讲咩话？ 我就晒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但你就为我狂啦、啊！我唔会做啲咁嘢，因为我系斯文嘅，我就咁好忠心咁样对住你讲 ，I honestly love you。拍手掌，为我鼓掌。 根据统计咧，佢已经破咗呢只歌第 143次。你唔好嚟，但系 O N J 呢个摆未俾我。哇！爭啲女啊！ 呢個係 original， 唔係啦。 我總之 O N J 呢個。 O.N.J 系我儿时嘅偶像嚟嘅， 而家咧， 所以我听晒佢所有歌嘅版本，呢个系一个佢新版嚟嘅， 点都系好嘅版本， 1998年 David Foster 大师级。 但你一播呢个版嘅时候咧，超 B 姐匿埋，佢惊你又话佢，你又话佢揾错。 唔会噶，尤其是生日啊，唔好话超 B 啊，知唔知啊？ 知道。 接受咁样。 生日 俾人佢啊！ 生日俾人话接受都几得意 啊！唔好弹佢啊！ 其实你揀嘅歌真係唔係特别太过好。 嗱你小心啊，接受啊，接 福。接福 下。 我揀嘅歌呢真係有返两度。因为呢我怎俾一粒音你听已经係入咗嗰个诗意嘅画面，入咗嗰个化境。 整一粒嚟听下。入唔到啊。仍然思想昨天啊嘛，係咪啊。 梗唔係啦。 唔係喎。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很好，很好，很好，很棒，你真的很真的不错。 江洪亮， 对，就是你， 这是我吗？ 系啦，广东话咧就系你知道我就系抌你， 再讲一次， 你知道我在抌你吗？ 哦， 我唔会抌你嘅，刘敏章， 呢个系戏名嚟 嘅，又系嗰一，又系嗰一间戏院。呢个听众嘅选择嚟嘅，嗱有我有你， 好嘢。 等于我哋做节目啦，每日都系一点钟等住大家听啊嘛。 叻仔，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知道多啲台湾地区嘅歌咧，佢嘅歌词真系好犀利嘅，佢就咁两个字就得噶。莫名我就喜欢你， 真唔知点解啊！ 咁就唔使解释啦， 系咪？唔知点解噶，唔好问我点解。 唔需要前文后理，就已经所有嘢就啱晒啦。 不过听众真系好鬼中意你嘅，睇下冇人投票啦，全部都系祝你生日快乐噶。 多谢大家嘅祝福啊！我会生日快乐噶啦，同埋多谢大家收听啊！赢硬啊！ 如果你唔赢硬，我都唔知点算好。你生日都唔俾你赢嘅话，真系唔得啊！真系真系。 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当年真系非常 hit 嘅一只歌 ，hit 到爆厂。 我谂任何岁数嘅人都识得唱，就算唔识国语嘅人都识得唱两句。 同埋呢一只歌咧，嗰、那个兴起嘅时候咧，就系、是、卡拉 OK 热潮兴起啦。 系系系。 呢个卡拉 OK 咧，又系一单车祸嚟噶。 咩 系啊，即系个诶嗰、那个、 哦那个 music video 系啊，又系啊，又系个女主角要死啊咁嗰啲嘅，系啊系啊嗰啲嚟嘅。 OK， 你拣咗呢一只歌，头先咧你咪话 嗱，佢好似好 organize 咁样， 唔系，我真系跟住你嚟打嘅，真系你拣咗啲乜嘢歌，我就跟住你拣啲咩歌。你头先讲啲听众啊嘛， 系啊， 听众真系好锡你啊， 系啊，多谢。 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你知道呢个节目咁多人听，你一定会翻嚟。如果你今日生日，你真系请假嘅话，唔翻嚟嘅时候，咁会有咩效果啊？ 你写俾我睇， 关鬼事啊！你生日 有咩效果啊？ 系啦， 没有你， 啲听众会走咯，系咪？ 系啊， 咁你流失咗啲听众啦，咁、你要点讲？ 盼你此刻奔向我。 你流失咗啦，已经流失咗啦，你要大嗌， 你回来吧。 有我同埋你噶，首先系我先。 我 终于 失去了你。 Yes， 几惨啊！台湾歌啊嘛，我都得噶。 争个地区两个字啊，你。 OK， 唔该晒你啦。 台湾地区， 多谢你补翻。 你跟住我嚟打喎、啊，真系。 梗系啦，虽然我知道今日可能输硬，但系我会尽力噶。 好嘢，我张洪亮，你啊赵传。 仲劲。 仲劲系啊，唔系各有千秋。 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容易转动。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我绝不会告诉你，一直在我心中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当时周章生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生日都唔使咁系咪啊？我双位数字啫，个票数。 吓唔系啩？ 疫情如果系咁样就好啦。 个感染数字系双位或者单位。 但我票数咁样系唔得噶。 唔紧要啦，我一年先生一次啊。 咁又系。 咪咯。 俾你啊，俾你啊， 继续俾我，不过你拣得好好。我终于失去了你，嚟五钟啦。 要是先发制人，压制敌对势力的核威胁。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午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4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6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508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06元，跌1.74；腾讯控股367.2元，跌12.8；美团163元，跌9.4；阿里巴巴96.65元，跌3.65；盈富基金20.94元，跌2.8；京东集团239.8元，系跌10元；友邦保险76.6元，跌1.15；快手63元，跌3.5；比亚迪股份235.6元，升8毫；中国移动51.7元，跌3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79，瑞士法郎8.015，澳元5.58，加元6.116，新西兰元5.047，欧元8.248。每百日元对港元6.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62。港金报17,4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76美元，卖出1,86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较早前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近牛池湾消防局对开都曾经有意外，呢单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咁但系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排到出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反方向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就近新清水湾道圣贤中学对开。至于喺新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近理工大学嘅快线亦都系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都清咗场啦。咁但系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受到较早前七咸道南嘅意外影响，龙尾学园街。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米。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地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井丽都花园二座、旺角太子道西76至78号南风楼、红磡海逸豪园12座、观塘顺天村天明楼、大角咀海涛湾3座、荔枝角美孚新村二期白老汇街34至36号、蓝田兴田村恩田楼、柴湾环翠村泽翠楼、半山区旧山顶道8A号花园台2座和上水天平村天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逆光少年， 当见到其他人都可以透过舞步去表达自己感受，就令到我即刻觉得我自己都不应该缩，不应该再去比了。 他是 CIBS 广播人舞蹈员 Coco。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Musically Yours brought to you by RTHK CIBS. CIBS 节目为你点播，由印度裔朋友 Tisha Singh 主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喜光灯下风光无限， 职场之上步步惊心。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故事讲述叱咤娱乐圈十年的经理人莫向晚在尔虞我诈的娱乐圈遇到种种迷失与觉醒， 面对职场陷阱，他又怎样寻回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五月六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连播两集，过足戏瘾。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有 Alex 李志刚 ，Jimmy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我唔会输俾你嘅，我要咧啲听众咧投我票，全部都系实至名归嘅。 唔好讲埋啲衰嘢啦，你而家基本上赢到开晒行。 系咯，佢今日呢、這个嗰、那个高涨嘅情绪咧，同你上次打完第三针系一样样。 咪就系 啦， 一样啊！你直情今日高涨到咧， 你见到我不断咁样 loop 咧 ，loop 落去，全部都系你嗰啲生日祝福嚟噶。 多谢晒，啊、多谢阿林家栋都 message 我。同埋邵美琪又系啊，多谢邵美琪 啊，阿萧瑞琪咧， 喺萧瑞琪好多好多人啊，多谢晒好多听众啊 ，thank you very much。 你今日咧赢到开行啊，直情赢到咧，头先阿罗敏庄咧系咁以讲嗰句咧就话搞错我冇票啦，好彩多翻少少啫， 有啲同情票。 你而家多佢百几票啊，李志刚今日赢佢， 我觉得唔够噶，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嘅质素。个分数系反映唔到。 嗱，我想讲样嘢，呢几个礼拜咧，我觉得啲票数咧好似咧，平淡嗰啲嘅。 你系平淡，我赢你话平淡。 唔系啊，即系唔够劲啊，因为你未试过咧赢到开行。 接福系唔可以闹。 唔好闹佢， 我希望你今日可以赢到咧500票咁样咧，起码500票咁样。 我播呢一只歌之后应该得。 人系贪婪噶，而家赢紧都仲要话500票。 我系贪红噶， 贪红， 我贪红，因为我唔系贪婪。以下呢一只歌是我今日的石榴裙。 哇，你生日终于养条石榴裙出嚟啦！ 我条同一条不同的，你一条是石榴裙啦。 梗系啦，都唔啱 size， 你嗰条粗咁多。 我条是石榴裙裤， 哦， 可以又当裙又可以当裤， 即系唔怕走光， 唔怕走光。呢一只歌第一次发行1992年， 哦， 知边个系蔡兴麟？ 边个知噶知啦， 蔡兴麟 为了 你 为了我， 哎呀，妹姐都祝我生日快乐， 好嘢。 为了你为了我，点解你会知噶？ 梗系啦，蔡兴麟啊嘛，黄家驹作曲啊嘛。 今日带嚟蔡兴麟嘅《为了你为了我》嘅翻唱版。 吓、啊，边个出翻唱啊？ 梗系 Beyond 啦、 啊，即系黄家驹啦，自己唱翻啦，佢自己噶嘛只歌。 佢不过作俾阿蔡兴麟，而家自己攞翻嚟唱嘛。主要我哋斗歌，边个播 Beyond， 边个赢硬噶啦。 咁又系。 系啊，请支持李志刚 and Beyond。 过进驻我心里，我却每天等你，望你知道我是谁。冬天虽冷，仿佛想你，看你已心醉。你到那天方发现，我总与你伴随。回望每一天，共多少梦与笑。回望每一天，剩多少还未了。怀念在过去。 唏嘘的风吹，还是未爱够，还是未看透，已不舍的占有，从来未追过，从来未痛过，怎知得清楚，原来为了你，原来为了我，彼此找到心爱过的感觉。爱早变了梦里，可惜心里不知不觉已进退失退，到了这天总也没法刻意爱着谁，回望每一天共多少梦与笑，回望每一天剩多少还未了，怀念在过去，留恋在雨里，唏嘘醉，还是未爱够，还是未看透，已不舍的占有，从来未醉过，从来未痛过，怎知得清楚，原来为了你，原来为了我，彼此找到心爱过的感觉。 Beyond 嘅 chorus 好正嘅，可以咧好放肆咁唱嘅， 因为都系家驹自己唱翻噶嘛。 流连在雨里，唏嘘的风吹， 大声啲得噶啦 ，Oh my name。 好嘢喎、啊！你呢句你都识唱、啊， 我记得啊，呢、這个歌真系好听啊！就算蔡英文嗰版都好聽， 都 OK 嘅，系啦。但 Beyond 呢一个就系好好老咯， 好豪迈啊， 好麻烂佬咁样 咯，豪迈咯， 系啊，我拣得非常之好啊， 拣得好啊， 嗯，到你啦，林敏 章。嗱，虽然咧七卅大晒啫，但系唔好成日自己赞自己啊，跌幅噶咁样。 其实今日好容易跌。 系啊，所以今日要特别小心。 今日好易接福喎，原来真系又唔可以闹超 B。 系啊，完全咩都唔好做，做啲好嘢。 例如咧， 佛诞啊嘛，你佛诞出世噶嘛，要做啲好嘢，做啲好事。 嗯， 嗱，既然我今日都输硬噶啦，咁我咧想播一啲我自己想听嘅歌。 好， 呢个歌嘅歌名里面咧都有我同埋你，同埋都几长下噶。我知道太多谂唔到。 系广东歌嚟嘅， 张立基。 盼你此刻奔向我， 冇错， 真系要拍掌啦！你今次拣得， 好中意呢只歌啊嘛！ 因为呢只歌真系唱得好好啊，张学友系少数跳舞嘅歌手又唱得好， 又唱到慢歌， 系啊，正啊！ 一齐嚟 ，Get back to love， 好想唱啊 ！Get back to love again， 再嚟 ，Get back to love，Get back to love again love。不如叫 Mr. Lennon 咧，请我哋做和音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又播起这首歌，又记起这么多，又泛起许多心事，围绕我。又抄起这心窝，又说起了太多，可又问问为何？ 放弃太多，愿你可把身心依附，重燃相爱烈火，共抱拥抱吗？莫再想到太多，不要一直地折磨，交给我。从前是对是错，无谓辨别，寂静夜深交给你和我。为何放弃爱，放弃此刻这些梦，再这么傻？你退到当初，没法放弃太多，愿你可把身心依附，重燃相爱烈火，共抱拥抱吗？莫再想到太多，不要一直地折磨，交给我。从前是对是错，寂静夜深交给你和我。为何放弃爱，放弃此刻这些梦，再这么傻？盼你此刻奔向我，交织身躯再度炎热暖的火，现在你不可再自我封锁。从前是对是错，无谓辨别，寂静夜深交给你和我。为何放弃爱，放弃此刻这些梦，再这么傻？盼你此刻奔向我。 抢拍 嘅，系啊，好中意呢度啊！ 和我为何放弃爱，放弃此刻这些梦？噔噔 噔，再点啊！再点啊！ 再这么傻 傻傻傻， 此刻要点做？ 怕你此刻奔向我， 吉平 又冇啦，有你啦，有你啦， 呢段正啊！ 咦，冇咩？ 呢个 Taurus 抢嘢喎， 好想唱， 未到就唱差唔多啦。 你啦。 Get back in love, get back in love again, get back in love。 get back， 你等人哋都唱晒，又唱 Chorus 又唱主音， 唔好督我。 Again love， 拣得好。 祝你生日快乐啊，李志刚。 多谢你啊，罗敏庄。既然系咁，我都将呢一只歌送翻俾你啦。呢只歌我记得你播过嘅，咁我喺听众嘅呢个 Facebook list 嗰度，我见到有人拣，好，我要即刻抄出嚟。无线电视剧， 哇，叻仔喎！ 挑战嘅主题曲， 妹姐啊， 你斗歌播过一次嘅，所以咧我今日借花敬佛，用你嘅歌打发你。 哇，第一听众真系好有 taste， 呢只歌真系好嘢嚟嘅。 我与你，他与我， 我与你加他。哪个算对，边一个错？种种挂过似枷锁，系住边个说得清楚？我嘅爱，他都爱你。世界里有几多个我？不知怎样去挑选辨别，痴爱那边是更多，何以不应，何以不可，何以不甘爱上两个，何必要你，何必要我，何必要他受害来制造结果，谁说是罪，谁说是祸，谁说一生只可爱一个，同样去爱，谁分对错，何必要我牺牲来背负痛楚。 这爱，他都爱你。世界里有几多个我，不知怎样去挑选辨别，痴爱那边是更多。何以不应？何以不可？何以不该爱上两个？何必要你？何必要我？何必要佢受害来制造结果？谁说是对？谁说是错？谁说一生只可爱一个？同样去爱，谁分对错？何必要我牺牲来背负痛楚？ 你又有 taste，听众又有 taste， 好多听众揀嘅你歌都。 原来即係挑战我咪后讲返阿罗敏庄话，原来嗰时係梁朝伟配翁 美 玲。 翁美玲、啊、最后一套嘅电视剧都係即係比较少数嘅时装剧囉。 嗯、哦、到你啦咪咪咯。 哎呀真係你揀咗啲咁好听嘅歌，我要揀返一隻又送返俾李哲德。做咩事我哋本来係比赛緊㗎，做咩事我哋即係好似送礼俾大家咁嘅。 因为我哋惺惺相惜嘛，同埋今日我生日唔可以咒大家嘅，因为会接福㗎。 啱啊，同你做节目真係好正，你令我性感啦咁样。 咁你老公都会令你性感㗎。 你唔好讲佢啦，你生日啦。 唔好讲其他男人啦、 啊。其他男人即係讲我得啦。 送俾你 ,Sandy。 从来没有知。撩动你细碎发脚的纤细，你似个永远的哑谜，柔情尽化于身体。从平淡到紧张，从没有过这刹那的关系，爱意充满我的周围。水般美丽，却也深不见底。终于找着要走的人，从前不敢想的终于发生。My love， 茫茫一生此刻不可再等，世界再不吸引，只因我被你牵。 从前不敢想的，终于发现。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中午以87票赞成、冇人反对、一票弃权，三读通过财政预算案。投弃权票的是新思维狄志远。狄志远说，虽然今份预算案提出派发消费券等的措施能够纾解民困，但他不能够接受政府削减社福界整笔过拨款 1% 的做法，涉及2亿元，对业界的服务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他难以投支持票。政府因应新冠疫苗接种的需求和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使用情况，调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运作。有5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关闭，港大陆幼堂的接种中心提供服务至今个月22号，中央图书馆、九龙湾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和荃湾体育馆的接种中心将会在下个月1号起关闭，其余21间中心会继续在6月份提供服务。下个月1号起，沙田圆洲角体育馆和荃湾体育馆儿童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分别迁往沙田中大医院和葵涌林士德体育馆。除了为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外，亦都会为5至11岁儿童接种适当剂量的伏必泰疫苗。中国珠峰科考队13名队员在今日中午成功登顶，并且首次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峰顶冰雪厚度。央视报道，中国科考队员亦都在珠峰超过8800米的位置，成功架设全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观测站，亦都是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活动之中架设的最后一个气象站。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在当地中午在平壤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初步研判北韩可能发射洲际导弹等中远程弹道导弹，军方正是追踪和监视相关动向，并且保持高度戒备态势，以应对北韩进一步发射。日本政府表示，北韩发射的可能是弹道导弹，防卫省正是收集情报分析，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收集相关情报。北韩领袖金正恩日前表示，需要加强北韩的军事力量，必要时先发制人，压制敌对势力的核威胁。天气方面，干燥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炎热，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78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542亿9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3跌1.5，腾讯控股368蚊跌12蚊，美团163.3跌9.1，阿里巴巴96.95跌3.35，盈富基金21蚊跌2.2，京东集团240.4跌9.4，友邦保险76.85跌9毫，快手63.05跌3.45，比亚迪股份238蚊升3.2，中国移动51.7跌3毫。

我哋泰基餐厅又靓又好食，喺啲碗碟洗得慢。喂，茉莉，有干净嘅碟未啊？ 哎呀，维敏哥好冻啊，点解洗洗下会唔会流血嘅？ 点解啲碗碟中间有把刀噶？污糟嘅刀具，千祈唔好将佢同其他啲碟摆埋一齐洗啊嘛，一个唔觉意就会俾啲刀具割伤噶啦。 啊，茉莉，你贴块胶布先。啊，睇嚟大家都要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律人士段内嘅风骚即案剧噶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饮食业潜在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陈慧敏，慧敏哥。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无论大家都是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你的另一半，但始终生活圈子窄， 有时夜晚比较寂寞， 你好自然会有个念头，不如试下用交友 App、 社交平台、一些通讯软件， 一不小心你就会落入他的圈套的了， 就好像我们这样。 喂，有没有挂住我啊？ 他们会用一些很可爱的女仔相 主动去撩你，有时又会作一个楚楚可怜的背景。 什么被男朋友飞了啊？根本就讲大话。 我没深究过他讲的是真定假，而很快我们都越来越熟啊。 是他撩我先的，他说想跟我玩 cam。 我有讲过约他吃饭的，不过他说想玩视像，话见咗一次面先。 就系咁，我开咗个 cam， 佢开始引我，我仲同佢一齐。 等我仲以为得咗。 几日之后，佢 send 咗一段我裸露嘅影片，系上次我哋裸聊时候嘅片。 佢开始勒索我，要我嗰啲钱去佢海外嘅虚拟银行户口啊！ 由一开始几万，到之后越要越多，最后我俾人呃咗， 系90万啊！ 乜而家啲人咁易呃噶？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唔想堕入裸聊勒索陷阱，记得唔好点击来历不明嘅超链接，又或者系下载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啊，当大家同陌生人进行视像通话嘅时候，唔好轻易相信对方咧就系以真面目示人。大家可以要求对方做出指定的动作去求证视像画面的真伪，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千祈不要在镜头面前裸露身体。 要影我剥衫，睬你都傻，如有怀疑请打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喂，我是周迅啊。 I believe 周迅，为什么你的下巴越来越尖？ 因为我有时会打啲泰拳，受翻咯，咪尖咯。 叻啊，李志刚，你真系 日日运动身体好，你都想唔做运动都笑到有腹肌，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健康讲啦。 李志刚，我戥你开心。 点解戥我开心啊？ 你生日咧真系有好多生日票噶，你今日个票数咧节节上升啦！ 我系凭实力噶， 佢系凭实力噶， 我系凭实力噶，因为我对手咧佢都系有翻咁上下质素，我唔可以咧即系掉以轻心啊！ 嗱，系咁依睇咧个票数咧，阿罗文忠个票数咧同平时都系差唔多嘅，都系200几票嚟噶。 平时差唔多，平时好多票噶。 哇！今日李志刚咧， 点解开口都揼着你？佢每个人都踩噶，其实。 今日讲一讲嘅话咧，你唔够500票唔掂啦！哇，真系个个都帮你系咁谷啲票埋嚟。 我哋过500票啊？ 你就快就。 哎呀，我就可以做 mirror 啦，好嘢！ 你有排有排，你翻屋企自己做镜啦。 你自己照镜啦，你。 我屋企好多 mirror 噶，有起码4个。 但系真系好开心，我见到听众今日好热烈啊，即系好兴奋啊，嗰啲好似系志光弹啊，今日系。 咁又系，好开心嘅又真系。 咁多谢大家支持啊，真嘅。咁啊，斗歌时间，如果冇大家喺度咧，即系同我哋擦下我啊，你又擦下你啊，同我哋斗下嘴咁样咧，冇气氛噶嘛。 一阵间仲有绝密片段啊，摆翻上网添啊。 唔系啊，而家都有一条啦。 而家有一条系。 真性宣言啊嘛， 龙虾片啊，但系唔系印尼嘅龙虾片， 系李志刚嘅虾片， 虾片系啦。喂，咁大家可以继续投票，直至到3点钟，希望我过500啦， 应该过嘅而家。 同埋如果你哋得闲嘅话，咪俾多2票去罗文章。 哎，我而家投俾你啦，系麻 烦。我试过自己匿名投俾你噶，我试过，你都唔感恩嘅。 我而家投俾你， 多咗一票啊！ 多谢大家，系啊，我有咩生日愿望啊？我生日愿望 边个问题？我都讲。 講。 我希望喺電台可以長做長有啦，即係啲好多朋友話：哎呀，做到 Uncle Ray 咩？其實做 Uncle Ray 個真係好好啊， 咁 又 係啊， 好願望都係咁樣啊，同埋咧能夠即係有最後一啖氣，我都希望可以服務大家。 好感人咯、啊， 你志哥啊，講完願望做準唔準嘅話，你話？ 你嗰啲就唔 嗱，你唔好咁講啊！我已經俾人鬧緊㗎啦，你小心啊嚇！ 佢平時啊，到我生日嘅時候咧，人哋切完蛋糕咧，你有咩生日願望啊？講完之後，講完唔準嘅。 佢係李志剛，佢大曬。 係啦，好嘢，啱啊！你啱。 我同我太太咧，两个结咗婚都有成十年啦。其实开头咧，我哋两个都好想有小朋友噶，不过试咗好多年咧都冇。老婆啊， 点解老公？ 你做乜嘢啊？ 我唔知啊。 不如试多次咯。 嗯。身体有啲问题， 我唔知你咁讲， 但系我哋真系试咗好多次都唔得噶。我觉得咧，可能系我身子差。 唔系，我哋睇过医生噶啦，佢 check 过晒咧，你系健健康康噶。我觉得可能系我啊， 是不是我唔准你咁讲，唔好讲呢啲衰嘢。 系咪我个身有啲事咧，定系唔够耐力咧？ 唔好讲呢啲样啦。 咁我讲咩？你呢啲嘢又唔可以讲，嗰啲嘢又唔可以讲。 咁医生都话你正常噶嘛？ 咁你又系好正常，我又系好正常，冇理由我哋唔得噶。 生唔到 B B， 唔通真系要倒树冲？ 等、我试下先啦。 冇啊冇啊，我惊你脑充血啊。 又唔得啊，咁样。咁、哎呀，咁系咪要食啲咩特别嘢咁啦？嗬。 我哋再谂下啦。唉，最后我哋决定，不如算啦，养只宠物算啦。不如养只狗狗啊！嗱，狗系人类最好嘅朋友，又忠心又听话。 咁都系嘅，总好过养人啊，可未啊？虽然咧养狗咧同养人系唔同，但系咧嗰啲狗仔嗰种忠心啊，唔计较回报咁样去爱你啊，每一日喺门口等你放工咧，实在系好窝心噶嗬。 啲狗真系好 center 噶， 咩、好 center？ 忠心。 忠心 只不过呢， 咁中心名菜叫乜嘢啊 ？Center 名菜。咁只不过呢，有阵时要照顾呢啲狗狗嘅大小二便，又要放狗呢，真係老婆唯有辛苦你啦呢啲嘢。 哎呀，老公啊，其实呢我冇所谓㗎。我一个人呢照顾起呢佢嘅啊唔 照顾佢嘅起居。 照顾起佢都得嘅，即系照起佢嘛。照顾佢嘅起居飲食啦，大小二便啦，我都 OK 噶。如果第时咧你有啲咩事，我都会照顾你的。 猜， 唔好讲啲咁嘅嘢， 唔好讲啲咁嘅嘢。哎呀，趁人哋先生日啊！ 系啊系啊， 猜。 我冇问题噶，老公真系噶。 唔好讲埋啲咁嘅嘢，我唔会，我唔需要咁样噶。其实呢个古仔讲咩嘅咧？ 成个嗰部剧唔好讲啦。 呢啲又唔好讲，嗰啲又唔好讲，系 啦。哎呀，算啦，讲下啫嘛。 系啊，喂，一阵你咪 book 咗医生啊？ 点解你会知嘅？ 我见到你个 calendar 写住医生两个字咯。 我依家要去睇医生啊，但系、我好想讲一样嘢，我爱你啊！ 我都爱你一世。既然你去睇医生，我陪你去啊。 咁我讲呢个乜嘢？ 点解啊？我陪你去啫。 好啦， 顺便我都睇下。 好啦， 阿你睇啊。点解近排咧？ 点解你又系？ 系咪全部都系福建同乡会咧？ 我唔系，我系潮州。 潮州啊，潮州。 你睇，你近排呢系咪有啲挨住挨住咁嘅感觉咧？ 边方面挨住挨住啊？ 我使唔使帮你讲一讲？你有冇挨住？ 得啊，我感受一下。 呢度系咪有少少啊？ 挨住挨住，我有少少啦， 系 嘛？ 系啊。 你有冇呢大食咗？ 医生。佢不嬲都好大食嘅，我認識佢嘅時候。 我唔知道你啲放肆嗰啲大食 啊， 又唔好講啊， 即係大食啦，係嘛？ 佢有佢呢排係 胃口好咗，係咪醫生？ 我諗到啦， 咩啊？ 佢去茶餐廳咧，佢嗌嘢食，未夠30秒咧，佢問嗰啲嘢嚟咗未？咁呢個算唔算係咪好？ 咁你做乜唔俾其他嘢去食住先啦？ 唔係啊，咁你啲茶餐廳你30秒點會嚟到啊？啲嘢整定都唔會嚟到啦，等佢唔肯等啊！ 嗱，你除咗急之外咧，先急啊！你仲有冇头晕啊、头痛嗰啲咧？咁啊？ 我又觉得冇喎、我净系觉得咧，可能呢几排咧天气好湿啦，咁我就觉得好湿、好唔舒服咯，起唔到身啊，每日。其实我咩事啊，医生？ 大件事啦，今次 咩事啊？系咪有绝症？系咪有新冠肺炎啊？ 唔好讲啦，不如 唔好讲。咁古仔喺呢度停噶啦。 李生，你睇 咩事啊？医生， 我怀疑啲阿李太你有咗啦。 但医生 有咗咩啊？有咗 你唔系医生嚟咩？点解你怀疑嘅？通常医生都会分。 我问咗你嗰啲问题，你答完我未 check 你啊嘛，未去验人品啊。 哦， 医生啊，有冇人话过你似李嘉诚啊？你讲嘢 咩啊？嗱，我谂咧，你仲要同你做个详细检查嘅。 医生啊，你个谂字要讲得清楚啲啊！你唔系如果唔系系啦，谂讲得清楚啲， 清楚啲 系啦， 系啦，我要 check 清楚，我哋要照下个超声波。咁啊，不过你都99% 啦，我肯定你有咗噶啦， 有咗，老婆，我哋终于等到啦、 我终于做医生啦， 系啦，真系开心啦，系咪啊？哎呀，恭喜晒你啊，你生你睇哦， 老婆，我哋要努力啲搵钱，哎呀，估唔到我哋咧唔紧张去生咧，养咗狗反而仲有咗、 原来真系冇事噶，老公，我一路都以为你有事啊。 我边个可能有事啊？你识我嗰阵时，都会见到我人强马壮噶啦，人强马壮，好似好多兄弟咁样啊！老婆，我哋要努力啦，我哋做人哋父母啦。 Yeah! Hey, oh yeah，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

系啊，即系好呢一度咧，就多谢各位听众咧，即系咁支持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啦，同埋多谢吓，即系祝我呢个生日快乐，仲有好多 message 噶， 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即系而家星期三斗歌嘅时候咧，你冇咗个火药味今日，即系冇咗嗰阵咧， 初头都有少少嘅。 唔系你见到佢喺台底撩我嘅脚咩？ 后期我放弃咗，后期放弃咗啦，我见佢真系太人强马壮啦，真系。你争在即系未请搭电车嘅啫，你真系。你真系要请搭电车，你劲啲啦，请搭即使啊，不如 好喎，或者插就唔系插喎，搭呢个渡海小轮啦。 你请阿超 B 搭即使啊，超 B 好开心啊，一定。 咁我成日都请佢噶啦，佢咁鬼狂， 都系啊，真系好开心。我见到今日你哋两个咁样吓，心平气和啊。 系啊，咁啊唔使话边个赢边个输噶啦，唔使讲噶啦。虽然我知道一定系我赢嘅， 自己咁讲。 喂，咁唔该晒你啊，罗敏庄，唔该晒超 B，OK。好，明天同樣時間再見大家，拜拜。Bye.